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21集，太白山位于汉江渭水之间，是秦岭山脉的主峰之一，是关中最高的山峰，山顶大多是洁白的石头以及终年不化的冰雪，远处看去，山顶白茫茫的，因此被称为太白山。当天，岑春轩率兵来到太白山，果然发现山高气冷，山的阴面存有终年不融化的冰。又来到北路，到了汤峪口查看，果然有滚烫的温泉。他不得不佩服李莲英。自此，岑春轩每天派一个营的人跋山涉水，从太白山往古城西安运送冰块。这下子老佛爷可高兴了，这回总算吃到冰镇梅汤了，终于解馋。当然李莲英功不可没，没有他就找不到冰。慈禧真为自己有这么一个走狗而得意。可谁能想到，那些早出晚归头顶着烈日的运冰的人呢？运冰是一个很累的活，岑府台手下的兵丁们每天得一个营的人被派去运冰，他们每天不到四更便被吆喝起来，赶上马车，组成一支长长的运兵队伍向太白山进发。等马车出了城，天放亮了，这才停下来，自己生了火，烧点水，做点粥，凑合着吃。吃完了再赶路，赶到太白山顶已经是正午了，然后再凿下冰来，一块一块地背下山，等到山下已经累得半死。然而这时候也歇不着，便又匆匆地往回赶。此时虽然人困马乏，但是怕在路上耽搁，冰块在路上消融太多，所以一刻也不敢停歇，到了西安才能歇息吃饭。可是这是老佛爷的意志，岑福台的命令谁敢违抗呢？这些兵丁只能是无可奈何，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那就是希望天快点凉下来，秋天早点到来。也许是运兵的兵丁他们的祈祷感动了上天，或许他们的辛劳使上苍动了恻隐之心。一连数日，西安一带普降大雨，天一下子比前几天凉了一大截子。 天凉了，老佛爷的火气也降下不少。但是天再凉，那也是夏天呐，这冰块还是要运的，而且天上的雨给运冰带来的困难更大了。有好几个兵丁在背冰块的时候啊，滑下了山崖。老天的一片好心，为人们赐予的雨水，对运兵人来说呀，却是雪上加霜。用兵丁们的性命换来的冰块，给老佛爷带来了好心情。心情一好，他老人家的闲情逸致不禁油然而生，又想起了刚到西安时的戏班。于是李莲英先在西安的城中寻找那些太后经常欣赏的戏班。这些戏班在圣驾到达西安以后啊，因为受到太后的青睐，曾经被召入行宫，因而又被留在行宫里以备御用。但是由于洋人要杀犬首，搅得慈禧心烦意乱，就把这些班子给解散了。现在又要把他们召进宫里，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。但是老佛爷有个喜新厌旧的老毛病，这些老调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使他激动，反而有些厌烦。李莲英啊，只好发动群众，派出一大批人到陕西各地去猎奇。这支猎奇队伍啊，不只是寻找查访戏班，而只要是奇，无论是什么东西，全都猎来。东路的梆子，陕北的说书先生，西府的乱弹，甚至河南那边的杂耍，应有尽有，逗得老佛爷欢天喜地，得意洋洋。慈禧的喜乐也使其他的后妃沾染了光，一个个情趣盎然。而光绪帝想一想死去的珍妃，看着骄横的慈禧，敢怒而不敢言呐、啊，有怨却不敢发出来。再看看这破碎的山河，无能的光绪只好默默地流泪，一言不发地抽着水烟。李莲英在慈禧面前受宠是由来已久了，可是岑春轩却使足了劲儿想挤掉李莲英。但是无论在天时地利上他占有多大的优势，在人和方面他比李莲英差远了，所以在两人争夺势力，在太后面前争宠的过程中，注定了他要失败。但是他仍然不死心，表面上对李莲英言听计从，唯唯诺诺，但是在暗地里却派人监视李莲英手下的那帮胡作非为的太监们，寻找复仇的机会。话说这天呢，岑巡抚正在吃午饭，他的侍从常春德跑了进来，单腿跪地，双手抱拳说： 报告岑大人，昨天夜里小的带人截捕了一批商贩，在其货中搜出了鸦片，这些商贩里有三个是李莲英手下的太监。 他似乎对李莲英很不屑。 好，好小子，嘿嘿，李莲英的手下竟让你给抓住了。好你个李莲英，老阉党，看老子如何整你。 说完冷冷地笑了笑，接着又说： 快把那三个小阉党给我带到大堂上去，我马上就到。 遵命。 常春德领命而去。大堂之上， 岑春轩威严地坐在桌案之后，三个小太监被带上来，看了看岑春轩，只是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连跪都不想跪。岑春轩怒冲冲地问： 何方狂徒，到我巡抚大堂竟然立而不跪，有何道理？ 没等三个小太监说话，常春德已经把为首的那个太监一脚踢得趴在地上，其余两位没敢再执拗，垂头丧气地跪下了， 说：你们是哪里的？为什么私运鸦片？ 三个太监没有一个吭声。 说不说，再不说，可要受皮肉之苦了。 这句话可真管用。三个太监向四周扫了一眼，看见衙役们手中的刑杖，为首的太监说： 说就说，说了看你还能怎么样。我等是李莲英李大总管手下办事的，前些日子李总管派我们到山西去给行宫中购买猴头，途中带了点鸦片回来给李大总管用。你问了又能怎样？早点放我回去。如果耽搁行宫中御用的猴头，你担待得起吗？ 好狂的小子，你私运鸦片被本府擒获，不知罪终，却出如此狂言。来人，给我打，狠狠地打。 噼里啪啦一阵杖责，三个小太监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，嘴也不再硬了，只是一味地喊着哎呦着疼。岑春轩看着他们的可怜相，挥了挥手，那些衙役停止了打，说道： 看你还不从实招来，说你叫什么名字，为什么要私贩鸦片？ 小的叫范平，是李总管的手下。前日李总管说行宫的猴头不多了，派我们三人到山西去置办。到了山西，小的看那里都是鸦片，而且价格很低，所以就想带回来来换点银两。可谁知被大人手下的人给逮住了。 这时候小太监呢，说话软了很多。 这种勾当你们干过几次了？ 小的是第一次就被抓住了，小的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 我让你不讲实话，来呀，给我再打。 别，小的招便是。 快说。 自从盛家到西安以后，小的们经常在外采购各种物品，看到鸦片厅赚钱就带下回来卖了银子，而大半孝敬李总管，小的们只是得到一点点。 小太监们为了免遭皮肉之苦，也顾不得李大总管了。得到他要的口供，岑春轩命常春德把三个小太监押下去，自己带着三人的口供径直前往行宫面见西太后。行宫里，慈禧太后在皇后、嫔妃和李莲英的陪同下，正在兴致勃勃地听着西府的益阳腔。忽然一个小太监急匆匆地走进李莲英跟前，说： 总管，岑巡抚要见老佛爷。 李莲英听到岑春轩的名字就特别的别扭，没好气地问道： 他有什么大事啊？等不到明天非要在老佛爷听戏的时候来打扰。 小的不知道。 李莲英没有办法，骂了句这个王八蛋，还是脸上带着笑容来找慈禧太后。老佛爷，岑大人求见。他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？这时候求见。慈禧心中好不情愿，但他还是知道什么更重要。把戏班子停了吧，传他进来。岑春轩进来了，给老佛爷叩了头，看见李莲英在一旁，便觉得报仇的机会到了，于是毫无顾忌地说：启禀老佛爷，微臣的部下抓捕了一批私自贩运烟土的商人，他们声称是奉李大总管派遣，本部不敢擅自处理，特请老佛爷裁夺。说完扭头朝着李莲英看了一眼，脸上露出得意之色。李莲英平日啊，也深知他手下那帮太监的作为，只是这些太监得力之后不忘大总管，想方设法的贿赂他，所以呢，李莲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时候甚至与他们合伙干一些违法的勾当。所以一听岑春轩这么一说，李莲英的心里就开始打鼓了。他心想，这下岂不是坏了大事？朝廷早就下令过禁烟令，私贩烟土可是死路一条，这几个小子如果招出了自己，那可怎么办？心中暗骂，岑春轩，你竟敢如此和老子过不去，如果老天保佑我免遭此难，我非置于你死地不可。原来李莲英这几名心腹太监在行宫里待久了，觉得没有油水可捞，就整天跟在李莲英的屁股后面，央求着给个外差出去走走，好弄几个银子花。正赶上西太后要吃猴头，宫中又没有，李总管就派了范平等三人去山西为老佛爷办猴头。他们三人合计啊，这山西是鸦片产地，虽然说道光年间就发布了禁烟令，但是山高皇帝远，仍然有人私种，如果能够多运一些回去，那可就赚大了。于是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莲英。李莲英也觉得有利可图，但他是个天生的滑头，对这几位只是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。可是他的手下怎么能不知道头的脾气呢？知道总管已经默许，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啊，岑春轩对李莲英记恨很久了，他们一出西安就被岑春轩的手下盯上了，一路跟踪，等他们回来还没进西安城就被截住了。慈禧太后一听贩烟土的罪犯是李莲英派，怒冲冲地说道：把那几个孽障给我带上来。其实慈禧只是表面上严厉，心里只是想看这罪犯是否真是李莲英的手下，并且希望最好别是。岑春轩早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慈禧太后话这一出口，岑春轩向外面一摆手，几个大汉把三名太监带到西太后面前，三名太监跪在慈禧面前，头垂得很低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由于他们都是低着头，慈禧看不出他们到底是谁。你们给我抬起头来，他说了一声，三个太监没有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 抬起了头。 啊，小贩子，小贵子，小德子， 慈禧太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三个小子不都是李莲英的亲信吗？这可怎么办？李莲英十多岁就跟在自己身边，几十年来始终忠于职守，辛辛苦苦在西逃的途中挡车救驾，到西安以后又是悉心的服侍，而且李莲英和他又很合得来，能讨他喜欢，逗他乐，要他处置，他如何舍得呢？但是转念一想啊，这岑春轩一路护驾有功，做了陕西巡抚以后供奉更加尽力，况且岑春轩与李莲英由于争宠关系不是很好，现在他抓到李莲英的人证物证，如果就这样不了了之，不但岑春轩不满，也难以服众，会使那些狐假虎威的小太监更加猖狂。想到这儿，慈禧太后把脸往下一拉，对李莲英愤怒地说：李莲英，你可知罪吗？ 老佛爷，您听奴才说，这三个小子确实是奴才手下的，也是奴才派他们去山西，但是奴才是让他们为老佛爷买猴头进膳，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私贩烟土的事儿。 真的不知道吗？慈禧的脸拉得更长了。 奴才整天伺候老佛爷，待在老佛爷身边，他们外出干事，常言说得好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，他们要干什么也真是由不得奴才啊。 慈禧见他拒不认罪，说道：李莲英，我来问你，你是不是宫里大内的大总管？ 这 我再问你，这几个违反王法的是不是你的手下？他们私运烟土，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罢，你对他们平日里管束不严，发生这种事，你难道能脱了干系吗？ 奴才知罪，这都是奴才平时管教不严，对他们太放纵了，所以才闹下这种事来。 岑大人，真该谢谢您把他们抓住了。 好个李莲英啊，真是个厉害的角色，想就是搪塞过去。岑春轩看李莲英又在耍手段，想蒙混过关，便把大唐的供词呈给慈禧太后，说道： 老佛爷，微臣这里有三位罪犯的招供一份，他们所说的与总管所说的并不相同，请老佛爷过目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说不要喝太多，亲爱的朋友别太难过，要是我今晚喝太多，相识的朋友扶一扶我，加州里一点美丽的烛火，那一年我站在没有人的沙漠， 些年的恨，总忘了为我而冲破。Goodbye, Hotel California. Goodbye, my Hotel California. Goodbye, Hotel California. Goodbye, my Hotel California.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王姐在家呀、啊、您瞧这是不是您家的衣服啊，从楼上飘下来的。 哎呦大妹子真谢谢了，我说这衣服飘哪去了，还以为找不着了呢。大兄弟咋的了，看把你给急的。 我家小李要生了，早产。 别急，你大哥正好在家没出车，让他赶紧送小李去医院。 太感谢了王姐。妞妞怎么了，谁欺负你了？ 我的风筝飞到树上去了。 别哭别哭，叔叔这就帮你取下来。 社会和谐源自你我互助友爱，传统美德让你我亲如一家。 北京时间